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876资讯，我是静乔。昨天2018中关村智聚创业大赛暨第四届中关村地区创新创业大赛举行总决赛。本次大赛参赛项目聚焦智能制造、文化创意、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与北京市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产业导向高度契合。为了支持大学生创业，2015年北京启动北京高校高质量就业创业计划。经过3年多的建设发展，目前北京已经建成3个市级创业园和16个校级创业园，可提供创业孵化、创新创业实践教育等服务，为大学生创业者保驾护航。昨天，市城管委、中关村管委会等部门联合举办了新技术新产品供需对接会，50多项中关村新技术新产品参加展示，其中不少技术和产品今后将用于提升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记者昨天从西城交通支队了解到，为了缓解友谊医院周边交通拥堵，友谊医院内部车位将全部对就诊患者开放，同时医院周边东京路、西京路完成拓宽改造。经过对2017年度全市433多万体检人次数据的采集、整合、筛查、统计分析，市体检中心昨天发布《2017年度北京市体检统计报告》及2013到2017年度体检统计资料分析。数据显示，体重超标、超重加肥胖者达到38.47%，近30%人血脂异常。未来，朝阳区的每所中小学都将有区级精品社团。朝阳区教委副主任孙迅昨天透露，该区将以学生活动管理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为核心，在15个学区中建立校外教育支撑机构，探索学区化管理模式下的校外教育工作机制。昨天，通州区检察院组织召开服务民营企业座谈会，发布7条服务保障民营企业的措施，其中包括通州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和各业务部门负责人将挂点联系区域内代表性的民营企业，提供检察司法服务。以上资讯是由静乔为您编辑播报的，感谢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天气是越来越凉了。北京卫星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 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真人出击。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4点07分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4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听懂刚才这唱的是什么了吗？ 听懂了，这是一种类型的，就是一个小狗的一个主题曲。 嗯， 你听没有？吉娃娃， 吉娃娃，对， 是吧？ 关注点就是不一样啊。这 听着有点耳熟啊。 是，你说他们是同科吗？我想想啊，我想想这个音乐里面他唱的主题，这动物它应该是吉娃娃的亲戚嘛？ 啊。 唱的什么？这个在20多年前，这首歌应该是红遍了啊，不光是大江南北了，这应该是红遍了几大洲了，是吧？ 嗯， 全球流行，这就是当年的《狮子王》的主题曲。大家可能记得，当中有不同的两首，一首呢是《今夜你想我了吗》， 对， 是吧？你感觉到我了吗？ 哎， 还有一首呢，就是这个叫做《生生不息》。 嗯， 24年前了吧？ 嗯， 这么一算的话，1994年的动画片《 哎、 狮子王》诞生之后呢？可以说在全球这个动画领域啊，这应该是到今天为止好像无法逾越的一座丰碑。 对，这个经典啊，经典就是经典。经典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别的都靠边站 啊， 你 这个要经常点。 是歌厅里边，不是 KTV 里边，还有很多人唱那个，唱吉娃娃的比较少。唱那个 Kill Field Love， 对对对， 那个， 就是我刚才说嘛，你晚上想我了吗？不是，晚上你感觉到我了吗？ 哎，对对对啊，这个确实，这个这么多年了哈，一提这个狮子王，包括你到这个迪士尼公园去哈，乐园当中还有这个狮子王的现场的这个表演，虽然也听不太明白这个英语，但是你整个故事你都很熟悉， 嗯， 包括这些人物是吧？ 动物。 哎，对， 你这画的动物 character 是吧？就是人物嘛。 哎，你刚才说那个 角色， 乐园里面有角色表演是吧？ 啊，有啊，对， 是真狮子吗？ 啊，当然是这个布景了， 很像狮子， 很像，对，确实很像， 很像的，再像你也像不过今天啊我们要说的这个狮子。 哎呀妈呀，这怎么了？这是 今天是狮王争霸。 狮王争霸， 我说这个狮王争霸、哦、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的推送标题叫做狮王争霸之真假狮子王，不是美猴王啊，真假狮子王，到底你是惊喜还是纠结？ 嗯， 从何说起呢？就是在前些天，大概10天左右吧，大概那个有一天下午，我记得在网上突然看到了一个预告片，一个视频、 嗯、 这个视频呢里边他们说啊，就是这个视频像极了24年前的那个狮子王开头的那段。 嗯， 视频里面传达的什么信息呢？这就是迪士尼在明年将会推出的跟大家见面的真人版的狮子王。 嗯 啊， 这个我们原来说真人版的时候，曾经好像有一期里面提到，说这真人版这狮子王怎么拍呀？啊，哪个人演狮子？ 哎，那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这个，对，那是狮子演狮子，哎，也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哎，所谓的真人版，其实呢就是真喵版，是吧？ 真狮版真喵版， 哎 哎，狮子不像狮子，它像喵嘛。 其实就是说要打造一个完全真实的人物的感觉，真实角色的感觉，而脱离原来这个动画形象的感觉，就是这个意思嘛。 这个事儿，这大家可能还是比较熟悉了。这两年哈，因为好像技术进步了嘛， 哎，进步到说你不知道它到底是 真的是假的， 是真的是假的。要说是真的，你也不知道人家是咋弄的，是吧？告诉你咋弄的，你也听不明白。哎， 这期就结束了呗。 这个你指的就是我。这个你指的就是我啊。 哪部电影让咱们有这种感觉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奇幻森林。 奇幻森林 是吧？ 哎，之前就有了，贝奥武夫是吧？ 那个看起来其实大家还是觉得就是我们老讲说 CG 是吧？ 啊， 就是这个或者真人补充，就是结合起来。 嗯， 那贝奥武夫呢，看起来就是像真人像假人。 对， 像真人， 对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个啥， 是假的 什么。 但奇幻森林给你一种什么感觉？看完了，所有人以为那都是真拍的。 对， 其实 动物都太真了， 每一样动物都是假的 啊，就那个真正的动物是真的，那个人啊，就一个人类演员。 那这么讲起来的话，奇幻森林可以算作是真人版的， 对， 一部这个奇幻森林的作品， 哎， 是吧？可是这个狮子王它里边它没有人呐。是吧？ 没有人， 他所以赵亮刚才给了一答案，说他叫真喵版嘛， 真喵版 把狮子现在都叫喵了啊。 哎， 这个真喵版他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其实今天我们就是来说说这个真喵版，他来了之后啊，据说在预告片的播放量上、点击量上，现在创下了一个记录，就是迪士尼从来没有一部动画片的预告片在播放的当天，就是发布当天，就超过了这样一个播放量的。你知道他发布的第一天24小时。一共点击量是2亿2500万次， 嗯， 24小时，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不知道多少个24小时了， 哎， 这几百亿的播放量应该有了， 嗯， 哎，说起这个狮子王啊，真的是24年了，你还想念他吗？如果他出现一个真的，就跟动物园里看到的狮子一模一样的这样一种版本， 哎，然后哇哇说话，嗯， 对，像人一样的说话，这事儿您接受吗？ 哎，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到底是惊喜多一点，还是纠结多一些？还记得狮子王当中的另外一个口号吗？ 嗯， 哎，当年其实更多的人可能想到的应该是这一段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ain't no peasant craze. It means no worries for the rest. 这是什么来着？蓬蓬丁满是吧？ 对， 啊， 这 二位。 这个当年他们有说这个一个陈佩斯一个朱时茂嘛， 配音的时候就应该找他们， 对，是这么来形容的啊，就是这两个形象啊，就是特别的经典，特别可爱啊，哎， 这有关系吗？这俩人长得像那二位吗？ 不像啊， 就 是 他们 那种 搭档的这个， 对，这种感觉，哎， 是这个 feel， 哎， 对，这个。跟着哈库纳马塔塔，啊，我们说的这个语言到底什么意思？其实好多人总结别的意思啊，我看了一下，大概统计一下，大家的意见就是说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就是哎，没事儿，没关系啊， 啊， 就这样 啊，就这样， 生活哲学 啊，哦，对对对对， 当年这二位就是这种生活哲学的代表人物， 对，哎，这个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叫什么？ 哎，道家学派的 随境派吧。随境派， 对对对对，这是什么事儿来了怎么不在乎， 哎，啊啊， 这也是当年狮子王当中的两个特别的形象， 嗯， 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狮子王，从24年之后呢，迪士尼有了这样一新的动作，各位您觉得到底是纠结还是惊喜？是期待多一点呢，还是担心多一些？我们就从这个狮子王开始说起啊，刚才说这个狮子王的时候，大家想到的当年的狮子王为什么会那么成功？这是很多人啊，就是这个总结，后来总结原因啊，总结了很多很多方面。你比如说， 嗯， 首先说这个狮子王当时成功是因为改编自名著嘛。 嗯 嗯 啊 啊， 哪有 莎士比亚名著嘛。 哦，对对对对，是有这样说，就是动画版的这个 哈姆雷特嘛， 哈姆雷特啊，王子复仇， 哎，对啊， 确实啊，这个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游戏也是改编这样故事，就是换汤不换药吧，是吧？都是这个，咱们中国也有嘛，九子夺嫡呀， 啊， 什么的 啊，夜宴嘛， 哎呀，对， 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故事啊。 夜宴可以叫做真人版的 真人版的狮子王啊，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故事是这样的啊，它其实是借鉴了那样一个外壳，但是你发现这个狮子王里面，它跟哈姆雷特里面那个悲剧色彩，它有不同的地方。 对， 狮子王满满都是欢乐，尤其是在塑造这样一个就小辛巴成长的时候，其实是讲了一个人物成长的故事。 嗯， 因为那个哈姆雷特是《王子复仇记》，它里面就暗黑的很多， 对， 或者它更深刻，这个它动画片它成功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什么原因呢？咱们那就边听边说，好吧，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你对这个新的啊，刚才怎么说真什么版来着？ 真喵版， 真喵版的啊，《狮子王》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我知道啊，这个大家意见不太统一。各抒己见，这个挺好啊。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找到之后留言给我们，30秒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都怨你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1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3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餐厅才8800，1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1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还记得我们在前一段时间说到憨豆先生那个特工的时候啊，那部片子的时候提到憨豆曾经为这个狮子王配过音的，还记得当初那一段吗？就是憨豆配的是谁呢？就是狮子王，不是狮王，就是这个啊木法沙。就是他爸身边的那个小宠物，那弄成。I got the lion's share, but when it comes, 听这个，其实大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记得当年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们，如果是在影院看的话，或者你看那个买回家的盘的话，很有可能看的都是普通话版的， 对， 中文版的， 对对对， 你有印象没有？ 有印象， 有印象是吧？中文版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吗？你记得那个哪儿的口音吗？不记得了， 不记得。 来来来，我们听上一段。哎，中版特别的漂亮，这声音太华丽了。 辛巴，你看，阳光所照到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国度。哇哦！一个国王的统治就跟太阳的起落是相同的，总有一天太阳将会跟我一样慢慢下沉，并且在你当国王的时候一同上升。 这一切都是我的吗？ 所有的一切， 阳光能照到的所有东西。那有阴影的地方呢？ 那在我们的国度之外，你绝不可以去那个地方。 我以为国王可以随心所欲啊。 你错了，国王也不能够凡事随心所欲啊。 不能吗？ 辛巴，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身为国王，你不但要了解，还要去尊重所有的生物，包括爬行的蚂蚁和跳跃的羚羊。 来，高能回来了啊！ 但是爸，我们不是吃羚羊吗？ 是啊，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啊。我们死后呢，尸体会成为草，而羚羊是吃草的，所以在这个生命圈里面都是互相有关联的。 新人物要出场了。 早安，陛下。 沙祖，你早啊。 我来做早上的例行报告。 你说吧。 蜜蜂传来的吵杂声是因为报亭稍微有了点麻烦。 哦，是吗？ 贝贝要变成圆了。 儿子，你在干什么？ 你觉不觉得这个声音应该是这个后面应该是刘松仁啊，或者其他的？ 对对对对对对， 港台演员的形象， 非常这个 台湾普通话的配音。 对， 哎， 其实我们小时候很多作品啊， 其实都是这样， 都这个味儿的，是吧？ 哎， 包括有一段时间看这个各种动画片，还有一些这个译制片吧，是吧？也有这个味儿的， 对。当年因为很多片子是先通过港台传入到 对 咱们身边， 所以以至于就是他们那个就老外他不这样说话，我就特别 你不习惯， 不习惯。对， 你想象一下刚才这个声音，这是憨豆配的那个英文 啊， 沙祖嘛，然后是咱们的台湾配音演员， 还是不一样的气质啊，这个还是更加的欢更生活一点，是吧？ 对对对对，特别像是你身边啊某一个从台湾归来的朋友，是吧？ 嗨，好嘛。 说到狮子王的成功，说到狮子王新版啊，这个真喵版要和大家见面的消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表情？我们要来看看朋友们的发言。 好啊，这个 Aka Doctor 他说，个人感觉动画版的好看啊，这就是属于 动画版，就是原来那版 怀旧派的啊。这个其实这个动画版呢，当年他们这种成功自己都没有想到。我是看一篇文章说呢，这个。 就是当年迪士尼来做这个狮子王啊，他是没有任何参考的 哦 啊，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叫什么呢，就是从技术的角度，他都是蒙着干， 坐着玩的。 对，就是94年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CG， 就是 这样， 没有这种技术。 我们来稍微的把那个捋一下那个时间线啊， 嗯， 因为我们知道迪士尼和皮克斯合作的那个《玩具总动员》第一部，那是世界上目前为止被认为是在这个动画发展史上完全由 CG技术来打造的第一部动画片。 对， 那么如果是《玩具总动员》，我们要看它的那个诞生时间的话，刚好是1994到95年之间。 嗯， 也就是说，《狮子王》在做的时候，恐怕他也用了一点电脑动画，但是他基本还是以手绘为主。 对， 对吧？ 对， 就跟咱们老实说，咱们那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当时那种就手绘技术，用了几十年之后，突然之间在90年代的中后期，CG 技术出现了。 对， 然后但是这个狮子王，你看啊，我们看到的好多那个他那个原作那个原画，都是手绘的那种样子。 嗯，他就是说是没有原始素材，第一部没有原始素材的迪士尼动画， 没有原始素材， 没有原始素材。 嗯， 然后当时还有这个选择呢，说是我们是做狮子王还是做风中奇缘。 哦，当时在这两个里面选择， 对，在这个两个当中左右摇摆啊。然后呢，这个为了说是画这个，还真的把狮子请来了啊。 嗯， 这个你知道，当时就是在这之前做小鹿斑比的时候，他们就找了一只鹿，是吧？然后、 这 个 哦、都这么干的啊、哎，先找一个活动物来、哎。 还有这个动物解剖学家啊，得给你讲动物运动的规律，是吧？然后你画出来，你得像啊，是吧？然后才能让这个角色呀，就是更像那个动物啊。所以我就说啊，就不管是什么年代，不管你技术发达到什么样，就可能你今天咱们这个技术，比如说那种叫什么特效捕捉，是吧？你可以直接让这个 动作捕捉， 对，在这个动物的身上穿上这些设备，但是它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我演这动物，我就得让我这个动作跟它非常的像，是吧？我即便是夸张，我也是有一个基础在这儿，哎，所以说这个在你技术不好的时候，一样跟今天啊，我们一样要秉承这样一种精神，这个我觉得是啊，这个是不变的。一直都是不变，你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做出一部优秀的电影。 我觉得你特别像是在他们这个就团队已经集合完毕了，然后马上开始啊，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做新狮子王了。你在前面骑着马来回的踱来踱去，然后 我像不像迪士尼公司他们那个政委？ 做战前总动员， 哎，对，这意思啊。 其实刚才你说到的这个今天的技术啊，我们说今天技术真的是叫日新月异。小时候学这个词儿，我都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发现这个，你看身边的东西，越看越是这样。就是你看你小时候看的那些电影，到今天，你跟再跟新朋友看的时候，新朋友都看不下去了。就是因为技术的原因看不下去了。 对， 可能故事核心还是那样。新版的《狮子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说它跟原版像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预告片里每一帧的画面啊， 都是 基本都是那个老版的《狮子王》。 哎， 结果呢，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们说，要么你就是在看那个叫什么《人与自然》呢？就是那种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们边听边说啊，这是新版《狮子王》的这预告片，就是我们刚才说了，24小时点击量达到2亿2500万次的新《狮子王》。 Everything the light touches.Is our kingdom. But a king's time as ruler rises and falls like the sun. One day, the sun will set on my time here and will rise with you as the new king. 这预告片没完啊，这是预告片里用的音乐。 嗯， 就这个新版的预告片依然是延续了当时的那种风格，包括音乐全部都用上了。 对，只不过好像是重新演绎了一下，是吧？ 哎，找了另外一帮人，长得更像。这个新版的到底它像到什么程度？他们是这么说的，这个里面有一段描述，说这个新版的《狮子王》第一印象就是完美复刻当年的经典动画片《狮子王》。 嗯， 预告版里面的每一个镜头都在动画版里找到相应的母本。有一句话就是你们可能比较熟悉啊，你干过这电影，他们说分镜剧本都不用重新弄了。 嗯， 完完全全照那个了。 这就是什么呀？这个就是战略上的懒惰。

这个有什么关系？ 有马大吗？啊， 还真是都有动物了，是吧？ 是吧？ 非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草原上的动物。 草原，对。 他们说这回啊，这个预告片，刚才我们听那个新版《狮子王》预告片的时候啊，有人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说这新版预告片，你听它当中那个旁述嘛， 嗯， 那个旁白说太有必要让赵忠祥老师出山了。下次这预告片就直接翻译成中文的，是吧？人与自然就开始了，动物世界。 对，其实我倒觉得，如果他按照纪录片是那么那种方式去拍，那可能更有意思。你想，这动物不让他说话，就不能说话 了，就按正常的现实世界是什么样的就怎么来。 哎，对呀、啊，你 然后让一旁白，让赵老师旁白。 哎，赵老师旁白说：“你看啊，你看现在、 刀疤来了。 ”对，他们进行王位的争夺，是吧？就这个意思，我觉得反而更 有意思。怒发沙在呼救， 哎，我觉得反而更有意思啊。当然了，这个我们说这个争论的焦点啊，就是在于说这么做到底意义在哪儿？如果有意义的话，那么意义在哪儿啊？我个人还是觉得是有意义的啊，因为什么呢？这个人类其实是就是诞生艺术嘛，诞生艺术，你说它意义在哪儿？它就是一种精神需求。是吧？ 嗯， 这个电影不是做梦的这个艺术吗？ 嗯， 是吧？ 嗯、 你这个梦越做越真了，是吧？今天我们做这个梦，说是看着 做梦，我还不做美一点的， 哎， 是不是这意思？ 就是他的做梦的意义，就是在于他一遍一遍的做，越做这个梦越真，是吧？他这个梦想成真的这种感觉 啊， 其实就是一种感觉嘛，他就是越逼近这个现实。将来还有可能什么？就像那个。我们看到这个现在有很多的 VR 体验，对吧 ？VR、AR， 哎，也有这个，就像当年的那个叫什么《22世纪杀人网络》当中啊，哎，里边的那种戴上头盔，你就可以真的身临其境。将来啊，没准你就扮演这个辛巴呢，是吧？哎，那我觉得我跟张帆，我们就适合扮演一下这个彭彭丁满嘛。 你刚才还说是人家陈佩斯老师呢， 啊，是吧？ 你太抬举我了。 我就说是啊，就说这个做梦的艺术，它就是，往往电影的这种进步啊，包括很多艺术，它都是 可能都要翻过这样一个，就是大家舆论啊， 对 非议的那样一个漩涡。 对，而且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技术。实际上啊，这个叫什么来说？人心永远是变化的，但是人性永远是不变的啊！他写这些故事，经典故事，他就在那儿。那为什么一直拍呢？那就是技术进步了，就要在这个时代拍出这个时代的范儿啊！但是我觉得说，你就真那个一点不差是吧？这个我倒觉得，他倒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哎。我听到一个消息，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啊？先分享一下，是说这个新版的这个导演啊。咱们得提这个导演了啊，刚才一直没提人家、没提人家怎么对得起这个奇幻森林呢，是吧、奇幻森林的导演来做这个新版的狮子王。 哎， 为什么他来做呢？就是狮子王这个事儿，其实从一开始94年以后呢，就好多人觉得，哎 ，CG 技术啊，这技术动作捕捉啊，慢慢不是成熟了吗？好多人都说早就应该做了，然后这个迪士尼就一直不肯 不做 啊，就不答应、因为他害怕这个做不好。后来呢，就这老兄出现了，就是奇幻森林这个叫什么费儒来着？这个奇幻森林的导演啊，他就给迪士尼出了一主意，他说我现在用这个一套方法可以来做这个就是现实、虚拟现实的东西。哎，最后奇幻森林做出来了。迪士尼一看这好啊， 而且奇幻森林人家是利用不太高的成本，对吧？ 对对对， 就是据说就是自个儿几个人是吧、一个小的工作室就做了、 对，所以他做出来了，迪士尼就放心了。然后呢，迪士尼就用他继续来做这个新版的狮子王。 哎， 那刚才说这个新版的狮子王，说这个当中这些就是所谓的这个特效的技术啊，这些技术呢做了这样一个原版的故事，就跟原版的那个故事丝毫不差，但是还是差了一点点。我听到一个说法，说这个导演透露啊，说木法沙呀和那谁呀、和那个跟你长像那刀疤呀， 刀疤就我长得像 不是跟那个深夜食堂老板是吧跟刀疤呀、在原版里头是兄弟俩，对不对 啊、对， 你还记得吧，他是他弟弟、 对呀、 而且你记得有一片段里面他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说那个你看你是国王是吧、我出身低贱。哎，你觉得这句话有意思吗、如果是兄弟俩的话，为什么会他出身高贵，另外弟弟就出身低贱呢？这个新版的导演他无意当中他透露，他说这个狮子啊、在他看来狮群啊、这个狮子群体当中的生活，往往两个雄狮在一块出现这是常见的，但是这俩狮子，这两只雄狮子绝不可能是亲兄弟。 亲兄弟啊、 哎， 这就有可能会在这个新版里头是不是做这样一个文章 有所变化，是吧？ 因为如果是亲兄弟，他们说俩亲兄弟不可能在那个台词里面是这么展现的。另外，俩亲兄弟在一个诗群当中出现的容易引起矛盾， 嗯， 所以他们俩很有可能不是亲兄弟。 嗯， 我后来我这么一琢磨，我得出一结论， 嗯， 我说一个是那个庶出， 所以出身卑贱， 是不是？ 哎， 有没有可能？ 哎，对对对，一个是嫡出啊。对，辛巴他爸爸是嫡出嘛，是吧？ 对对对对，木法沙。这个威廉刚才跟我们说了，说这个《狮子王》重制版，这个叫重制版吗？这个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啊准确。如果 是 重制的话， 如果重制的话，对您 三 D 是曾经做过一版的，对不对？ 对， 啊、 就是说重制的话，就是原来那片子呢不变啊，就所谓不变就是表现方式，包括这个内容都不变，只不过是画质更好了啊， 对， 或者 技术的修复啊，或者方面。 对对，这次是新拍呀、啊， 对 啊， 那个重制版有可能说的是以前他3D 做过一版， 嗯， 他说那个重制版呢是迎合一些没有看过电影的观众， 嗯， 这个老版技术已经落后了嘛，现在家里用的都是什么 4K 是吧，清晰度、 嗯， 所以提升画质是有必要的。 哎， 不过您说的这个，如果我们结合刚才说到的，他只是重制，如果不重拍的话，有道理是吧？就重制清晰度提高， 对。 齐峰说，对于真喵版的狮子王表示期待，就算知道这个故事的过程，也想看啊。哪怕纯当娱乐呢，他说，而且要带儿子去电影院看。如果是那个年代，大家还是孩子的话，今天这个24年过去了，是吧？ 嗯， 孩子真的对当年那个狮子王的影响力还是可能不太知道的。 哎，这个糊涂旁观者说了，同样是啃老，这回啃出了新水平，是吧？说啃老也要下功夫，要走心啊。这个我觉得啊，这个通过奇幻森林，咱们对这位大儒是吧？这儒生啊， 哎呀， 他们叫什么废儒嘛？ 废儒， 哎， 对， 就是这个对他，我还是充满了信心的啊。你说，其实我 乔恩废儒 啊，我们看到的这个电影，那当然是非常的精彩，但是这背后有太多的工作了，那么多的计算，是吧？但是他从就是我觉得呢，这个导演呢，他还是应该是偏技术性的，就是他对于这个故事的把握是采取了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他不跟你讲特别复杂的故事，故事不复杂，但是他故事很扎实，就是这个是一个基础性的作用。你只有故事是扎实的，那么你在技术上的展现才能够发挥作用。 那我接你这话说，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他多稳妥啊，原来的我都不变， 不变，对， 分镜都不再画了，就用原来那个。 这个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一种。从营销角度考虑的东西，就是因为它毕竟太经典了，是吧？你可能你新作你都不如说，我就这样来进行对比，这样大家的这种感觉更强烈。 这还真是有人对比了、 啊、 你看网上现在讨论的那个最多的两件事情，一个是说那个大家都纷纷模仿狮子王的那个原话啊，就是真人模仿， 哎， 把他们家的猫拿起来模仿， 对啊， 是吧？ 对， 还有拿一盘子黄盘子当太阳升起，等等等等，这是一个营销方法。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说有人啊，把两版的画面做那个对比，现在大家都非常做视频的非常高超啊，两版在同一画面里对比，就看你看一个画面的时候，那个原来动画那个色彩好丰富啊，就是因为动画它可以做得更夸张， 对， 如果不夸张没意思了，但是这个新版那个预告片。真的就是我们在推送里说那句话绝对是真实的，就是就像蒙了一层灰灰的滤镜，你看到的就是那个，因为你通常现实生活当中色彩不会那么的亮丽， 对， 尤其是在动物身上啊， 对， 他看到的都是灰色的，像现实世界一样，就是我刚才说了嘛，那就是大家在看人与自然，突然之间你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些是人与自然当中那种感觉，突然动物又开始说人话了， 你很别扭，很奇怪， 是不是？ 是吧？哎， 看加菲猫的时候都没这种感觉，加菲猫还是一个，是个画出来的， 他说对，他是个动画的形象， 尤其在有一些那个宠物电影里面，你会发现那个宠物说不说话这件事情一直有争论，是吧？ 对， 好多人都受不了，说这个狗开始跟人交流了， 就很奇怪， 对吗？这个， 所以这个我觉得啊，在这个动画片当中倒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呢。它就是一个动物的世界，是吧？它要不说话， 没有人，对 对，它不说话呢，这就进行不下去， 跟人没交集。 但是我其实比较反对的是，它一模一样的去打这种情怀牌。你为什么分镜都要一样呢？你分镜一样去比，从色彩上你肯定是要失败的，肯定是这个要这个不如原版的。那您说嘛，有一种这个厚古薄今的这个理论啊，就是说，人老先生们都厉害呢。 为什么那么做？有理由的，是吧？ 嗯， 那为什么不真拍啊？原来也拍过一些动物的片啊。 嗯，虽然技术没有那么成熟， 对、啊， 但是也还是可以， 是吧？嗯、那个你动物出演的还少吗？是吧？不是也 老先生有先见之明， 哎，不好拍，对吧？这个动画虽然画着费劲，毕竟还省钱。你看，有很多的动画是什么？都是巨大的场面。那巨大的场面还是画出来更省钱啊，是吧？比你真炸一座楼、真炸一座桥，那要省钱的多呀。 你看，你一说到这儿，别人马上跟了啊 啊！ 父以子贵就跟你这把了。 哎， 他说歌舞镜头怎么拍 啊？是吧？ 原来那个狮子王动画版的时候，确实是大段的像音乐剧一样的东西， 对， 是吧？ 对。 哎呦，这个真是哎， 嗯，可以拍。您不记得《奇幻森林》里边那头熊、 哦， 那头熊那歌唱的载歌载舞，那多漂亮啊，能拍。 还有那蛇、 啊、 是吧？ 啊、对对、哦，都能拍啊，技术没问题，能实现。关键就是说你一模一样就没劲了啊，没意思了。你还是得有自己的创造、 嗯、 啊，而且就怕对比，而且这个先入为主的这种观念呢，这是很可怕的，是吧？你越对比呢，就是你如果没有新鲜的东西。大家还会觉得说，虽然更真实了， 嗯、 但是记忆啊， 就是还是原来那个，就先入为主的，对 对, 对, 对， 原来那个记忆它更加的有感情， 对 对吧？ 说到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插曲，就是说这奇幻森，刚刚我们说了，奇幻森林的这个导演啊。这乔恩费如来拍新版的狮子王 啊， 他都来拍这个了。好多人说他是这帮的大拿， 嗯， 还有比他更厉害的， 还有比他 更 厉害。 你看啊， 还有 奇幻森林不是他拍完了吗？ 啊， 他拍了一个就是那个狼孩儿， 嗯， 被狼群养大小孩的故事 啊。 其实这个故事大家原来都看过啊，小说啊什么连环画。哎，就在他拍这新狮子王的时候，有人就是。把他的那个《奇幻森林》啊， 嗯、 又重拍了一遍 啊，后院着火。 哎，是谁呀、啊？是谁？你比较熟这个人啊？ 啊， 安迪·瑟金斯。 哦，哎呦，天哪！ 这是谁？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Caesar 嘛， 对对对，就是、嗯、星球崛起， 星球崛起嘛， 里边的那个 动捕嘛，动捕演员嘛， 那个、的那个演员。 哎， 他呢现在在做这个，已经做好了 啊， 不是在做了，他做好了一版叫《森林之子毛克利》。 哦， 这个就厉害了。这个森林之子毛克利，我们边听边说啊。森林之子毛克利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故事， 嗯， 但是里面加了大量的人类的场景。 哦， 在印度村落里，我看这个预告片，我惊呆了。我说这回好了，这回不是你们在说的只有一个小孩啊，只有一个人的真人版了，就是一群人。 嗯， 真是所有的人跟这个动物，它在同一电影 混在一起啊。 而且这里头用了多少名人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有克里斯蒂安贝尔， 哎呦， 有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哎呦我的妈呀， 你就是让这些人来给这个森林之子毛克利来配音， 哎呦 啊， 蝙蝠侠和这个奇异博士都来了、啊、 其实他用的就是同一个故事，刚刚说了半天，就叫一个叫丛林之书或者森林之书 啊， 或者叫丛林故事， 嗯， 一样的， 就是不同版本的都是根据同一个 IP 啊来打造的啊， 对， 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事儿，所以这是更大的一个考验。人家的奇幻森林已经拍得那么好了，是吧？ 嗯、 你必须得拍出点新鲜的东西来啊！这安迪·瑟金斯还是相当厉害的啊！ 你是特别喜欢那个、 啊？那好啊，像啊，是吧？真像！这个技术的这个革新，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引领艺术前进的不二法门啊！虽然有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 技术总是走在前头。 哎，对了，有技术的这个厉害之处啊，我们才能看到呢。艺术作品是不断的更新换代啊、 嗯。 我其实很希望呢，今天的小孩子们，当他们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能够跟我们当年看到《狮子王》拥有同样的记忆、 心情。心情 对。这种感觉，那他们的童年将是特别的美好的啊！这个是我的希望。 你女儿看过《狮子王》吗？ 没有啊。 不是，你上次看那个《狮子王》的音乐剧是带谁家孩子看的？ 啊，那时候还没有孩子、哦。 我老是记忆当中是你带孩子去看的。 那没有， 是前两年的时候、 啊。对对对，那时候还没有孩子呢、 哦、 啊。 好吧，那就等明年他又长一岁了， 又长一岁了， 刚好可以看看了。 对， 是吧？ 我们今天先看看动画的，先看看小猪 对对对对 啊，佩奇啊。 明年你让他来上节目。 讲讲感受是吧？ 说说、啊、看看究竟是这个技术进步让它更有魅力了，还是这个技术进步之后反而失去了当年那个原来的味道？ 这是一场考验呐、 啊！嗯 啊，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四点游戏，感谢各位啊，那么多的这留言无法和大家再继续分享了。 嗯 啊，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It's enough to make king